大家好，欢迎大家再次收听上乐，又是我你们的节目主持人阿 Ben。 那照回惯例，播回首和今集要讲的主题有关的音乐先。大家翻嚟我哋嘅节目噶啦，咁今日我哋讲嘅主题咧就系 EDM 啊 ，Electronic Dance Music 电子舞曲音乐啊。咁今集我就请咗两位好热爱 EDM 嘅嘉宾嚟为我哋介绍一下 EDM 系咩嚟嘅。咁不如你哋介绍一下自己先啦。 喂，大家好啊，我叫阿邦啊，系啊，咁啊，其实咧之前咧我都出现过喺呢个上乐呢个讲 metal 金属乐。嘅呢個節目嗰度啦，咁啊其實我都係 metal 佬嚟嘅，不過咧我覺得音樂咧其實無邊界嘅，好多 metal 佬咧都唔中意 EDM， 但其實咧我就覺得啊都唔錯，我都幾欣賞呢一個 style， 因為我覺得即係都俾到個人都幾興奮、幾開心嘅，所以我都唔錯，幾中意呢種 style。 大家好啊，我係賓尼啊。好熱愛 EDM 噶，今日嚟到同大家講 EDM。咁初頭點解中意 EDM 咧，都係因為我 Beatbox 啦，接觸 Beatbox 之後咧，因為外國咧初頭 Beatbox 嗰啲人都係中意模仿 EDM 嘅，所以就慢慢認識 EDM 同埋愛上咗佢。 欢迎你哋啊！咁开始讲啦，咁我哋讲下 EDM 系咩嚟先啦，好嘛？ 我对 EDM 嘅历史咧，就反而冇乜研究啊！咁我比较即系系啦，享受佢带嚟嗰种嘅气氛咁啊！啊，你哋有冇啲高见可以有啲介绍下呢个历史啊？点样嚟嘅咧？究竟？ 哦， 咁其实 EDM 系属于其中一种电子音乐嚟嘅。咁咩系电子音乐咧？电子音乐就顾名思义啦，就是用一些电子乐器啊，例如话一些合成器啊、effect 啊、鼓机啊，或者啲电脑嘅 software 嚟去做啲音乐出嚟。咁 EDM（Electronic Dance Music） 都是顾名思义啦，多咗个 dance 字啊嘛，电子舞曲。 嗯，系啦， 只系一个舞曲， 哦、即系要跳到舞嘅， 即系好有摇摆嘅感觉嘅，可以令人系咪？ 只系听到你系想摁嘅。 啊。 咁总之就系用一啲非传统嘅乐器，即系唔系用钢琴、用吉他，而系用啲电子嘅，要用电嘅嘢嚟去制造声音。咁一开始其实 EDM 咧，应该话一开始电子音乐其实系好实验性嘅，即系啲人系会试下用啲机器嚟去做音乐。咁所以其实一开始电子音乐嘅声系好难听嘅。咁我俾大家听一下先啦。 究竟有几难听咧？ 究竟几难听咧？ 好，翻嚟啦，冇错啦，一开始嘅电子音乐就系咁难听噶啦。咁你哋啱听有啲咩咧？ 啊，大家咧会留意到咧，嗰首嘢咧其实咧会有啲好奇怪嘅，类似一个好似人好似唱下歌仔咁样，其实咧就系、是、由人声电子合成出嚟嘅声音啦。咁其实咧多多少少咧喺里面咧。都可以反映到而家 EDM 嘅發展，其實咧都有嗰樣嘅元素喺度 嘅。嗯，冇錯，尤其好似 David Guetta 或者 Daft Punk 呢，佢哋嘅電子音樂好中意就係加一啲電子化咗嘅人聲。咁我自己中意 EDM 咧，都聽翻第一首嘅 EDM 都覺得 OK 嘅。嗯， 冇錯啦。咁其實 EDM 就係用頭先嗰啲電子嘅樂器啊嚟發現出嚟嘅，但係 EDM 就着重。它的節奏要令人想摁咯，所以其實 EDM 的其中的特色咧，就是它的節奏和它的風格是相輔相成。咁你要留意到，其實一個 EDM 嘅入邊嘅 BPM 啊，佢嘅拍子啊 per minute 係啦， 係啦，即係首歌快唔快，係直接反映到嗰首 EDM 嗰首歌嘅 style 係刺激啲啊，定係輕鬆啲嘅。咁 EDM 嘅歷史大概就係咁啦。是由電子音樂訓出嚟嘅，咁跟住我哋就不如講下佢嘅編曲啦。 啊，嚟啦！呢、這個 EDM 咧，其實即係可能對好多人嚟講都係即係都係嗰啲聲嗰尾嘢咁樣，但係其實咧，如果細心去留意一下，其實佢哋好多唔同嘅 EDM 裡面咧，佢有啲元素咧係會有啲唔同嘅，即係咧可以區分到佢哋咧有唔同嘅 style 同埋呢個 genre 啦嚇。 冇錯啦。而且无论是哪一种 style 的 EDM 呢，它都有一个很特定的編曲的，是有規律，是有个屋去 follow 的，直情是。咁就好像你们听其他流行曲咁啦，流行曲的編曲就是首先来个 intro 先，然之后就有个 verse， 再加个 chorus， 咁㗎嘛。 是啊，跟住可能有时有一个 bridge 啊，跟住有啲静咗少少嘅 interlude 啦，再整到 chorus 好似激昂少少嘅，跟住勾草，跟住又好开心啦。啊，大概就係咁样啦 ,pop song。 冇错啦，但係 EDM 嘅編曲係唔同嘅，至少佢哋嘅叫法係唔同。咁不如我就用一首歌嚟做例子嚟去为你介绍一下 EDM 嘅編曲係点嘅。好，咁首歌就开始咗㗎啦。咁而家大家听到嘅係 intro 啊。咁通常 EDM 嘅 intro 呢都係打啲鼓或者打啲 high hat 嚟去开始嘅。咁慢慢呢就会加入某啲嘢㗎啦。 係啦，到咗呢个部分呢，大家见到呢成首歌个层次好似丰富咗咁样，咁加入咗呢个 baseline 啦。你会见到呢喺个低音频率嘅部分呢，佢有一层厚嘅嘢呢嚟承托住成首歌。 咁好啦，成首歌嚟到呢一个位呢， 就会开始静啦。咁慢慢咧就会去到 breakdown 嘅位置。 好，咁过完烟草，咁首歌就突然之间会变咗做 breakdown 呢个部分啦。咁大家可以听到 breakdown 呢个部分系冇咗鼓声嘅。咁呢首歌呢个 style 就用人声嚟去做 breakdown 啦。咁通常 EDM 嘅 breakdown 嘅作用咧，都系为咗营造气氛同埋铺排出呢首歌嘅情绪出嚟嘅。只系到咗呢个部分，你系会听到呢首歌系想讲啲乜，同埋佢个 feel 系啲乜嚟嘅。咁大家继续听一下个 breakdown 先啦。 好啦，去到呢度咧，大家听到咧个 beat 开始不断重复啦，系咪开始嚟咧？开始嚟咧？开始嚟咧？好啦，其实咧就唔系嘅。咁其实咧 breakdown 咧，佢后面咧都会用一个 instrumental 嘅电子嘅方式去演绎翻咧之前呢个人声咧所表达出嚟嘅 melody 嘅。 好，咁首歌嚟到呢个部分咧，就开始进入 build up 呢个阶段噶啦。咁通常 build up 咧就会系咁连打鼓啦，同埋打 wisa 嘅。咁你听 up 嘅时候 build up， 通常会令到你深呼吸或者举高双手咁样嘅。 好啦，咁而家就嚟到成首歌 drop 嘅部分啦。佢就有啲似流行歌入面副歌嘅部分啦，就系成首歌最激昂同埋最有标志性嘅地方。 好，咁呢个时候个 job 就完咗噶啦，咁就翻去 breakdown 呢个部分，就好似平时听啲流曲咁啦，个 chorus 完咗就翻去 verse 呢个 part 咁样，就 loop 翻个 breakdown 啊。又再次嚟个 build up， 然后再次嚟个 drop。咁通常一首 EDM 咧都有两个 drop 嘅，咁呢个就系最后一个 drop 嚟啦。好，咁最后一个 drop 就完咗噶啦。咁而家就进入 outro 呢个部分。咁其实 EDM 嘅 outro 就同烟草系相反嘅。咁烟草就一开始得鼓声啦，然之后就加 bass 入去啦。咁而家鼓加 bass 就减咗 bass 噶啦。咁而家大家就听到得鼓嘅啫。咁 EDM 嘅 outro 就系咁噶啦，就由多变少啊。就咁最后尾就会完咗首歌。好，咁相信大家都会了解 EDM 嘅编曲系点噶啦。咁跟住落嚟，我就要为大家介绍一下 EDM 唔同嘅种类啦。咁首先我哋介绍嘅系 house 可以话系 EDM 嘅大佬啊，去到而家都大约30-40岁啦。 咁啊，系啦，咁啊，发展到而家咧，其实 house 已经成为咗可以话系 EDM 嘅代名词添啊。咁啊，大家如果有用 Spotify 嘅话咧，咁啊，你会见到咧，譬如而家可能香港啊，甚至系全世界咁啊最 top 嘅 playlist 咧，咁其实都有唔同，即系好多都系 EDM 嘅曲目。咁其实咧好多都系 house 嚟嘅，咁啊已经即系大家会见到，其实 house 喺呢个世界已经系好受欢迎，同埋咧系好。接受，大家都好接受呢一个 style 嘅， 冇错啊！所以我哋不得不讲 house 嘅历史啦。咁其实 house 身为 EDM 嘅老豆咧，佢系由 disco 呢个 style 演变出嚟嘅。咁 我就要讲下 disco 呢个 style 啦。咁其实 disco 就1970年啊开始风魔全世界嘅。咁嗰个时候系风魔到个地步咧，系几乎所有玩电子音乐嘅人都系玩 disco 嘅，即系捉碟啊。即系话嗰个年代通常所有 DJ 啊都系玩 disco 呢个 style 嘅。咁就因为咁样啊，所以变到嗰个时候首首歌都差唔多，咁啲人开始听厌噶啦嘛。咁啲人听唔到点咧？咁话说咧，就有个叫阿 Steve 啊，阿 Steve 呢个人，咁嗰时喺1979年嘅年代，咁佢就呼吁大家喺年底7月12日，将自己屋企所有嘅 disco 嘅专辑嘅碟带嚟芝加哥公园，然后一齐烧咗佢嘅。咁呢件事就好多人回应啦，咁真系有好多人就带咗佢啲 disco 嘅碟出嚟。结果烧到好似萤火咁啊！ 喂，呢个几好笑啊！ 系啦，咁有一件事咧，咁 disco 就开始走下坡啦。咁就结果好似股市咁啦，熊市开始冧啦。又结果开始冇人再做 disco 呢个音乐出嚟。但系咧，啲 club 啊、啲夜店啊都要做生意噶。咁你冇 disco 播，咁你要揾第二啲嘢播先得噶，系咪先？ 哦，咁之后会播啲咩呢？佢 冇错啦。咁之后呢，喺芝加哥啊，有间 club 叫 Warehouse， 咁入面有个叫做 Frankie 嘅人，呢、這个 DJ 呢就专系做啲实验性质嘅电子音乐出嚟嘅。咁佢就慢慢捉下捉下啦，佢就发觉捉到一种 style 叫做 house， 就系而家我哋所流行嘅 house 呢个 style 啦。咁其实喺 house 嚟讲呢，一个意思就是讲紧嗰间芝加哥，即系个 DJ 发明呢个音乐嘅起源地啊，叫 warehouse 噶嘛。咁之后啲人讲 house 其实就系讲嗰个 house。 哦，原来咁样命名嘅。 哇、哦，真系好有纪念价值啊！成件事。 系啊，另一个解释咧 ，house 嘅意思就系 cool 啊，即系好酷嘅意思啊，好型。其实是一个 adjective 嚟嘅，即系我话呢首歌好 house、啊。其实就讲呢首歌，呢首歌几型，听落 吓得噶， 真系噶， 原来可以做形容词嘅咩？ 长知识 系咯， 长知识啦， 系啦，咁就因为佢发明咗 house 呢个音乐啦，咁之后其他唱片公司同埋其他级都开始传播 house 呢音乐到全世界啦。咁 house 就吸收咗 disco 呢个 style 啦，咁通常都最起码有两个唱盘嘅。咁通常一个唱盘咧就用嚟放歌，而另一个唱盘就用嚟放其他歌。咁两首歌或者三首歌就 mix 埋一齐啦。咁佢哋都会加入啲追碟技巧嘅，咁就变咗成首歌系好有 remix 嗰种效果嘅。咁而家你会听到 house 呢个 style 咧，系会将好多啲流行曲嚟去改造佢哋自己嘅 house 嘅 version 嘅。好，咁我讲咗咁多 house 嘅历史啦，而家就播首 house 将一种流行曲改造 house version 嘅歌出嚟啦。 啊，呢首歌咧就系大家最熟悉嘅 Justin Bieber 嘅 Sorry 啦。啊，变咗 EDM 究竟会点嘅咧？大家听一听一下。 go, I go, and then you go, I didn't spill the truth. Give me both, say the words, say forget this. Yeah, is it too late now to say sorry? Cause I'm missing more than just your body. Oh, is it too late now to say sorry? 大家听完首歌啦，咁其实呢首歌除咗喺 house 之外咧，佢仲有一种好 specific 嘅 house， 又叫做 deep house。咁其实 house 都分咗好多种细 house 嘅，咁其中一种就叫 deep house， 就啱你哋听到首 sorry 嘅 style 就叫 deep house 啊。咁咩 deep house 咧 ？deep house 就好着重唱腔啊，就好着重 soul 呢种唱腔啊。大家會聽到嗰啲 job 啊，或者係 big 單位都係會用翻人聲嘅。而 deep house 喺而家都係好流行嘅。咁另一種 house 就叫做 progressive house， 咁就佢就係 deep house 嘅相反啊，即係話好少用人聲，而係用一啲旋律或者樂器嚟去做 big 單或者做 job， 就好重視旋律嘅。好，咁我哋而家就俾大家聽一首 progressive house。咁大家聽有咩分別呢？ 咁大家啱听到嗰首歌就系 W&W 嘅 D One 啊。咁讲完 House 啦，我哋就想为大家介绍一下另一种 EDM 嘅 style， 就叫做 Trance 啊。咁 Trance 呢个 style 其实就冇 House 喺而家咁流行嘅，佢流行嘅年代已经过咗去啦，都系九十年代开始流行嘅，去到而家2000年开始，都系 House 开始系最受欢迎嘅。 系咯，你会发现咧，尤其是你行街行 H&M 啊、Sara 咁样，即系听嗰啲咧，其实好多都系一啲 house 啊咁样咯，即系好少话有啲其他 EDM 嘅风格出咗嚟。其实可以咁讲，其实 house 已经垄断咗成个 EDM 嘅市场啦。呢个就系而家呢个现象。 嗯，冇错。但系其实 trance 都曾经风光过嘅。咁 trance 顾名思义啦，就系好恍惚出神嘅精神状态。咁 trance 就系要用电子音乐嚟去模拟出呢种精神状态出嚟嘅，简单嚟讲，即系你要你听到你好恍惚、好出神，即系懵下懵下。 哦，一句讲晒就懵下懵下。 系啊，系啊， 系啦。 咁所以要做到懵下懵下呢种精神状态咧，通常 trance 嘅旋律都系比较慢、比较缓和嘅，就比较着重情绪嘅铺排。 嗯，究竟有啲咩情绪带到出嚟呢？ 咪就系懵下懵下咯。 哦，真系 OK 喎，呢个情绪 OK 喎。 冇错啦，咁所以通常 trance 嘅 big 单都系比较长，而且个旋律都系重复嘅，咁就可以令大家慢慢进入懵下懵下呢个状态。咁喺呢度咧，我想特别讲 trance 系会用啲咩音色啊？咁通常 trance 都会用 acid 山嘅，咁咩 acid 山咧？大家听一段先啦。 咁啊，大家听到咧，呢啲就系 acid sound 啊，其实咧就系。用一種同一個 rhythm， 跟住同一炸音，但係將佢嘅音色咧慢慢將佢扭曲，可能由厚轉薄，或者又慢慢由薄轉厚，咁樣呢一種嘅音色咧就係 acid sound 啦。 冇錯啦，而 trance 除咗用 acid sound 之外咧，佢仲會用到好多 arpeggio 做底嘅。咁咩 arpeggio 咧？其實就係叫做和弦分解啊。咁就係將一個 chord 入邊啲組成嘅音咧，逐個逐個咁樣彈出嚟，咁大家聽下咩 arpeggio 啦。冇錯啦，咁大家啱聽嗰啲就 arpeggio 啦，而 trance 就好多時都係用呢一種音效嚟做底嘅。咁除咗 acid sound 同埋 arpeggio 咧，咁 trance 仲会用 saw-wave sound 嚟去做底嘅。咁咩系 saw-wave sound 咧？咁大家又听下啦。 好啦，咁 sawwave sound 咧，佢就系正常咧，普通就系两个鼓点之间会有啲 bass 啊或者和弦会衬托啦，但系呢个 sawwave sound 咧就系佢会好明显嘅间隔，中间可能会空咗啦，同埋鼓点会比较重，令到两个鼓点中间系可能系冇咁明显嘅连接啦，令到佢间隔系好强烈嘅。 咁除咗 sawwave 咧，咁 trance 仲会。很多时候用到 pad 啊，呢种音效嚟去做个底啊，咁咩系 pad 啊？大家又要听下啦。 好，咁听完呢个音效啦，咁 Chance 系经常用呢个音效做底嘅。咁呢个音效嘅功用咧，就系、是、会营造出一种好迷幻嘅感觉，都系令大家听到懵下懵下咁啦。好，咁大家听咗咁耐 Chance 嘅特色啊，同埋佢用啲咩音色啊，咁呢个时候我就播首歌啦，咁大家听下 Chance 嘅 style 系点噶啦。 咁大家啱啱听嗰首歌咧，就系、是、Sun Apparel 嘅 The Red Bear 王。咁你哋可以听到咧，我哋啱所讲嘅元素，即系啲 acid 山啊，系会用咗嘅。而喺第一个 job 之后咧，呢首歌就用咗好多 pad 啊嚟做个底，嚟营造出一种好迷幻嘅气氛出嚟。而用完 pad 之后咧，呢首歌就会入第二个 big band。而第二个 big band 同第一个 big band 系唔同嘅，但系总括嚟讲咧，首歌嘅旋律都比较慢，比较闷和，系嚟去着重个情绪嘅铺排嘅。 好啦，咁接下来我就会讲下咩系 glitch hop 嘅。咁 glitch hop 咧，其实佢个底 beat 咧会由 hip hop 嗰度演变出嚟。咁 hip hop 个底 beat 就会大概系。咁如果一個 rapper 聽到呢一個旋律咧，大概就會好想 rap 噶啦，因為佢係 hip hop 最基本嘅拍子啦，係最常用嘅拍子。而 glitch hop 就係將呢個 hip hop 嘅拍子加入電子嘅元素，佢會可能撈咗啲 dubstep 嘅特效音落去啦，或者 drum and bass 嘅特效音入去，咁佢就會成為一個 style 就叫 glitch hop 啦。咁我哋可以試聽下呢種 style 啊。 咁呢首歌就係 Draper 嘅 Inertia 啦。咁佢首歌嘅特色咧，喺 intro 嗰度就忠於以前 Chance 嘅特色，有 pad 喺度 ，pad 就係好迷霧嘅感覺啦，冇乜鼓聲咁樣啦。 即係佢用 pad 嚟去做 intro。 係啦，冇錯啦。而去到 drop 嘅部分、副歌的部分咧，佢就係、是、你真係感受到 glitch hop 本身佢個特色喺度啦。佢有 hip hop 嘅底啦，同埋佢加入咗好多唔同嘅電子音啦，亦都將一啲人聲電子化之後加入咗喺旋律入面嘅。所以就喺副歌就真正感受到 glitch hop 系点啦。 咁好啦，咁今集我哋就为大家介绍咗 EDM 嘅历史啦，佢嘅特色、佢嘅编曲啦，同埋 house、trance 同埋 glitch hop 呢个 style。咁我哋下集再讲，继续讲 EDM 呢个 style 啦。咁最后我再俾大家听一首歌，呢首歌系 Alan Walker 嘅《Sing Me to Sleep》。咁而家我哋就拜拜先啦， 拜拜 拜拜。 Second, let me catch my breath. Remind me how it feels to hear your voice. Your lips are moving, I can hear a thing. Living life as if we had a choice. Breath.